将有一个温柔呼啸而过的清晨，是夜晚最寻常的一幕，就在不远处，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。在哪里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？我知道，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。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健为电影《北京遇上下图之不二情书》所创作的主题曲《等我遇见你》。这首歌呢，以大提琴来开场，如同故事的序幕，吉他一以贯之，不疾不徐，可以说它是故事的底色，而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就犹如造物主在世间埋藏的惊喜，一等再等，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是许巍的作品。第一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他2001年1月发行的专辑《那一年》当中的一首《温暖》。许多朋友都认为，这张《那一年》专辑呢是中国摇滚史上至今最好听的一张唱片，而这个评价许巍也是当之无愧的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温暖》。 我爱蓝色的洱海，散落着点点白帆，心随风缓慢地跳动。在金色夕阳下面，绿色的仙草丛里，你的笑容多温暖。我爱丽江夜晚，熊熊的篝火，我们歌唱跳舞，快乐简单。我爱蓝色夜晚，满天的星光，天使掠过头顶，飞向远方。在我怀里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。那一些温暖伴随我想你的今天，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盈。 熊的篝火，我们歌唱跳舞，快乐简单。我爱蓝色夜晚，满天的星光，天使掠过头顶，飞向远方。在我怀里，你轻声低语，在耳边。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，伴随我想你的今天。 今天， 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，感到从没有的轻。想你的今天， 今天 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，感到从没有的轻易，感到从没有的轻易，感到从没有的轻易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许巍《那一年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温暖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许巍，是他更早一些在1997年推出的专辑《在别处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悄无声息》，也是由许巍自己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同样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功力。 迷失在每个幻觉的夜晚，我悄无声息地走在幻想的边缘，这感觉就像我走在另一个世界，我感觉不到那曾经幻灭的岁月，看不见我的明天，只有黑夜给我的茫然。我看不见我的明天，是否还将重复着昨天，我的昨天。 刚刚连着为大家送上的两首歌都来自于许巍，一首是他的《温暖》，另一首呢是早一些的《悄无声息》。而在许巍所有的歌曲当中，我们都会听出他的激情、真诚、思索和感动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《警察故事》2013的片尾曲，歌曲的原唱呢应该说是孙楠，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是成龙对于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，而成龙的这版翻唱呢也唱出了另一种风格。 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更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是出自电影《警察故事2013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，是成龙翻唱的一首《拯救》。当时呢，成龙表示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整部戏都是他在拯救人质，对白当中总是出现拯救这个词，每次一说这个词呢，他就会自然地唱起孙楠的这首拯救，于是就向导演建议说用这首拯救来作为电影的主题曲。当时导演担心这么红的一首歌的版权会有很大的困难，于是成龙呢就赶快打电话给孙楠，没想到孙楠马上就答应了，还派了自己的音乐总监张江和成龙一起来共同完成。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歌曲前面的 rap 就是由张江来完成的。所以后来成龙开玩笑说道，其实我拍《警察故事2013》就是为孙楠而拍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赵传的一首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》。 再一次，我淹没在掌声中，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，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，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如果有我迷失风雨中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，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愿我们同享光荣，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就让我们白留在心中，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动，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容。感谢你和我患难与共，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，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，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不到珍重，

友，感谢回来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，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呢，都来自于一些男歌手；而下半时段呢，我们会听到一些女歌手所演唱的一些伤感的情歌。比如说，第一首我们会听到已故歌手阿桑带来的一首《受了点伤》。这首歌呢，发行于2003年，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，阿桑在2004年入围了台湾金曲奖，获得了最佳新人奖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受了点伤》。 天上。 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我想不用我过多介绍，大家也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许茹芸演唱的一首独角戏。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式唱腔，让这首歌成为了被传唱最广的云式情歌，发行在1996年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许茹芸1996年发行的作品，叫做突然想爱你。这首歌不仅仅是由许茹芸来演唱的，而且也是她创作的。当时创作这首歌曲呢，是因为当时呢有一位几乎每天都和他相处在一起的工作对象，在他工作累倒躺在沙发上时，他把自己的外套盖到了许茹芸的身上。许茹芸闻到了外套的味道，也就在那一瞬间，许茹芸觉得自己好像突然爱上了他，于是这首《突然想爱你》也就顺着这份情绪自然被创作出来。 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昏暗的夜里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，触动了我的心，突然想爱你。 在听过了许茹芸演唱的两首歌曲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范晓萱的一首《氧气》。这首歌创作于1998年，分为有氧版和缺氧版。有氧版呢节奏轻快，而缺氧版节奏舒缓，用节奏的快慢来区分了感情当中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。而我们即将听到的会是那个缺氧版。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，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，我快不能呼吸。这来这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，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。来 因为寂寞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女歌手带来的伤感的情歌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蔡依林演唱的一首《倒带》。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来填词谱曲的，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2月27号发行的专辑《城堡》当中。听这首歌。替一对昔日恋人的合作可能会更加伤感吧， 才知道我的爱，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，应该开心的对待，你给的全是空白，一个人假日发呆，叫不到人陪我的爱，我在幸福都进不来，你累积给 马上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我们会听到由十一郎作词，张宇作曲，张惠妹来演唱的一首《趁早》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不顾一切》当中，也是张惠妹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情歌。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告诉我们在面对一份错误的感情的时候，放手要趁早，可是身在感情当中的人，谁又会那么理智呢？ 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，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，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友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 北京时间